以杨宪为团长的总联朝鲜大学学生祖国访问团7月7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手表示了敬意。访问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